实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身体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临时。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健康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连线一下咱们急救中心的陈丽，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周咱们急救中心的出诊情况。陈丽你好。 主持人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一周的整个咱们急救车辆的一个出诊情况好吗？ 2015年11月30日8点至2015年12月7日8点，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6638次，外伤1018例，位居第一位，心血管病949例，位居第二位，脑血管病789例，排在第三位。 我们说这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冬季的一个容易出现的情况哈。 对，数量有些递增。 是，那咱们给大家再做一个这个冬季的一个健康提示吧，好吗？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氧化碳中毒。冬季呢是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发季节，比如说就是使用煤炉取暖时通风不良，或者在使用燃气热水器的时候使用方法不当，都会引起一些煤气中毒的现象。今天呢就是和大家聊一聊如果发生煤气中毒应该怎样现场急救。一呢就是在可能发生煤气中毒环境中，如果感觉到头晕头痛，就应该想到有煤气中毒的这种可能，此时呢要立即打开窗户进行通风，并尽快离开中毒空间。中毒者呢应安静休息，切勿大幅活动，以免加重心肺复苏及增加氧的消耗量。二是如果在封闭的室内或车中有人晕倒，必须打开窗户进行通风，必要时需砸碎门窗玻璃，如需要进入室内救助他人，应先确定安全后然后再进屋。如果有爆炸火灾的危险，应先避险，并拨打110、119报警电话。救助者呢进入室内后，首先要判断中毒者有无意识，大声呼叫其并拍打其肩部，如无意识无呼吸，就要立即在安全的地点开始心肺复苏。三呢是对已经昏迷的中毒者，必须尽快将其抬出有毒的环境，将其平放在地上，头转向一侧，防止发生窒息。有条件的时候，如果有条件可以对其进行吸氧。四呢就是尽快向附近人求助，并拨打120电话求救。 这四点哈，希望大家能记住。对，另外很多朋友在冬季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车库内发动汽车啊，或者是开动车内空调以后在车内睡觉的情况，其实这也是容易出现一些这个中毒的情况或者是缺氧的情况。 对， 也希望大家引起重视。谢谢陈丽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谢谢你。 好，再见。 再见。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健康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分享冬季的话题哈。进入冬季了，有不少朋友会说，有一句老话，这个冬季进补，开春打虎啊，所以在冬天要好好的保养一下我们的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和节目的老朋友北京同仁堂王府井中医医院刘钊一起来说说冬季进补的话题。欢迎刘钊，你好。 张燕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我说的这句老话，冬季进补，开春打虎，有没有道理？ 这个 很多朋友啊都把这个作为一个哈、啊、生活当中的信条啊、 嗯、 觉得这个是一个来年有一个好身体的一个制胜法宝。其实啊大家的心愿是非常好的啊，但是这句话呢得辩证着看。 怎么个辩证法、哎、 咱不能太跳条了、嗯、为什么呢？所谓冬季进补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那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哈，咱们普通人群啊这个生活条件呢不会像现在这样好。我说的生活条件指的是什么呢？第一呢可能是这个居住环境， 嗯， 那么居住环境呢包括防寒呀、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比方说防潮啊这些条件呢没有现代人生活的这个条件好。 过去都是纸窗户嘛， 纸窗户，然后呢可能是这个砖木结构的或者是啊土木结构的这种房屋，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冬天的时候下雪呀、啊、房间的温度呢可能无法完全保证，而且呢湿度呢相对来说呢会更大一点，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会导致这个寒湿邪气啊对人体呢产生一定影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过去的冬天人们的饮食结构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 嗯，我们说只吃白菜土豆萝卜、 哎、一说到这个张燕就暴露年龄了、哎、在我和张燕小时候那个年纪哈，咱们这个北京呢还要冬天要储存大白菜、 嗯、 啊我印象里边我们家最后一次储存大白菜那时候大白菜的售价是5分钱一斤， 有印象这么深的、 啊、印象特别深。那时候因为全家出动嘛啊、嗯、蹬着这个平板三轮车然后去这个菜场拿回一大堆大白菜，拿回来的时候那个大白菜看着就是水灵灵的特别漂亮哈、啊 嗯、 结果等到轮到吃的时候外面那一层叶子呢已经蔫了哎，得把它都剥掉、 嗯、 然后最后吃那个芯儿，所以呢实际上看着储存的挺多，最后呢能吃到肚子里的呢1/3多一些，也能好一点能到一半。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想一想，就是过去由于生活条件的限制我们在冬天的时候那么吃的食物种类比较单一，居住的条件呢相对来说有限，人们的活动呢也比较少，户外活动嘛相对来说也比较少一些，因为过去嘛农耕时代冬天的时候是农闲了 对 吧， 窝在家里猫冬了， 没有什么户外活动、 嗯、 那么这些呢咱们看啊饮食单一又没有什么运动是吧，那么居住条件呢可能又受风寒，所以呢在冬天的时候呢人身体呢容易产生一些啊这个代谢的功能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啊、异常的情况。我们中医呢常常把这些呢总结为寒湿也好啊虚寒也好啊啊说人体的整个这个代谢呢没有像春天夏天那么旺盛了， 嗯， 那么给人一种错觉我是不是虚了， 嗯，虚了，所以该补了。 哎，所以该补一补了。那么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来说呢，那么这个冬天呢，额外的关照一下自己的饮食，就比如通过食疗的方法哈， 嗯、 来进补，或者是呢，有些疾病在这种寒湿的条件、营养相对来说不太均衡的条件之下呢，它可能会活动，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用一些药物啊来帮助改善身体的免疫状态也好、内分泌状态也好，那么是有一定的、当时历史的这种意义的 啊， 但是。对于现代人群来说这事儿呢就未必了， 所以刘钊说这得辩证着看。 哎，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你说那个年代哈，本来这个从吃上面来讲食材就比较匮乏， 嗯， 那我们补我一般都能补点什么呢？你看现在我们一般说这冬季进补的一些东西啊，大家能想到的人参、鹿茸， 首先就想到人参、 燕窝、 嗯、 是吧，再名贵点虫草，那个时候吃不上这些吗？ 这个也分情况哈、啊。那么咱们比较传统的，一说到补品，那么首先第一个想到的，那肯定是这药中之王、草药之王嘛，人参，百草之王。 嗯。 那么人参呢，是一种五加科的植物啊、古时候认为呢，人参呢有补气生津，要有培元固中，然后呢还有一定的回阳救逆的作用。人参呢不仅是作为一个补益药，它还是作为一个急救药。那么在这个人出现虚脱的症状的时候啊，比如说现在医学讲的休克这种状态的时候， 嗯， 或者是大出血，那么出现了一些失血性休克的时候，那么古人呢常常用灌服人参汤的方法来进行急救啊。 嗯， 那么文献上呢也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啊。那么人参呢，那么在古人的心目当中呢，它的作用呢是很高大的啊，很神奇的。那么通过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呢，人参里边主要成分呢是一些皂苷类的物质，这些物质呢有广泛的生物活性，对人体的这个激素水平的调节，也就是对内分泌状态调节，对免疫系统的这种干预，那么都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啊。但是呢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么这个人参皂苷呢有一定的药理作用，我们知道任何药物啊就像这硬币一样哈，硬币有正面有反面，对不对？那么药物呢一定有它的治疗作用和副作用， 嗯， 那么人参如果用多了以后或者用的不正确的话，那么会不会有副作用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名词啊，这个名词呢不是咱们中国人先起的，虽然它跟人参有关，它是外国人起的，叫什么呢？叫人参皂苷综合征。 哎呀，这一说什么什么征，这应该是一种疾病了。 听起来像病了是吧？ 对呀。 那么这个病首先出现在什么人群呢？首先出现在移居到欧美地区的华裔人群当中。 哦。 因为他们非常习惯啊，从古老的这个中国自己的家乡嘛哈，哎，托亲啊，拜托朋友啊，哎，然后呢给他带一些这个人参来进补。 嗯。 那么带了人参进补以后呢，在当地呢这个吃上呢可能没有什么节制啊，时间比较久，长期来使用这个人参，本身身体呢可能并没有那些所谓的虚损症状，但是长期摄入这个人参皂苷以后，反而出现了什么呢？烦躁不安，血压升高啊，这个体重的变化啊，比如有的人体重开始增加啊，经常出现一些类似感染的表现，出现睡眠障碍，甚至有的人呢还可能出现一些消化功能的紊乱啊，性欲呢减退，然后出现这种这个包括水肿啊等等一些，甚至影响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人参呢，如果是过量服用，如果是不正确的非适应症的这样去服用的话，实际上呢对人体呢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呢还会导致一些祸害。 就是补过了是吧？ 对，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刚才刘钊说的一些症状。 对，在南方有些地区啊，有各种各样的乡风啊，有风俗，比方说给刚出生不久的孩子要灌一点点人参汤，有的地方是灌一点点黄连汤。哎呀，我听了这个， 好苦啊！ 是亲生的，这么想哈、啊。小孩子味觉很敏感的，灌黄连汤说去胎毒啊，说灌点人参汤的时候孩子能强壮。那么我看过这样的报道，在南方某省啊，那么就是这个爷爷呢给新出生啊不久的这个小孙子来灌服这个人参汤，导致了什么呢？导致孩子人参急性中毒，然后最后呢，这个出现了这种生命危险，所以非常麻烦。 嗯， 那么我就建议大家呢，在选择补品的时候，那么如果说您真的是有虚损症状，遵医嘱咱们来用啊，正确来使用。如果说没有什么虚损症状的话，咱们在选择的时候还真是要慎重一些。 是，刚才刘钊说，像过去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不管是居住条件还是饮食条件哈不达标，所以呢我们会有这种感觉体虚的这种状况。但是我也听过一个词儿，虚不受补。那到底虚的时候该补还是不该补？怎么觉得自己虚还是不虚呢？ 从中医来说呢，虚则补之，实则泻之。虚损的话呢，当然需要补，那么也未必都需要用药物来补。 嗯， 有的时候呢，调节了一下您生活方式啊，或者是改善了一下您的这个饮食状态呀、啊，本身这个人体的正气呢就在恢复，这也是广义的一种补。所谓虚不受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体的这个情况呀，有的时候不是一个纯虚的问题啊，还有一些实邪夹杂。比方说啊，这个人呢，本身是气虚啊，比方说容易出现倦怠乏力啊，少气懒言，就是觉得特没劲儿啊，体力呢下降，精神呢也萎顿不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食物呢，可能消化吸收呢出现问题，在体内呢积滞呢就比较多一些，那么产生了我们中医说的痰湿啊，这个湿气呢代谢不掉的多余的水在您身体内囤起来了。如果您这个时候只看到了气虚的一面，没有看到痰湿的一面，那么大剂量的去进补，那么本身身体代谢呢就出现问题，对吧？该代谢走的还没走呢，结果呢您又一下又补进来特别多，那么会导致身体的这种紊乱呢会进一步加重。 对，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虚补受补，实际上不是不受补，是您没补对， 是就是只看到了一面，没有看到体制内另外一面。 哎，是这样 啊，所以这补呢也得补到位，也得补对了。那刚才呢刘钊也说到了，像咱们某些这个地区会有一些风俗之类的啊，也说到了小朋友。那我们在这特别谈到一些特殊人群，因为冬天的时候呢，像孩子和老人是我们格外关照的啊，包括老人的什么心脑血管啊，孩子的什么呼吸系统啊等等，我们会在冬季的时候对他们这个多一点这种关爱，或者说是给他们更上心一点。 是的。 那老人和孩子哪个人群需要补，这个是有没有一些规律？ 哎，是这样的，家长嘛，一般来说呢，一个是爱子心切，对吧？现在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那么尊老爱幼嘛，自己啊，就比方说 我们中间力量无所谓了， 发薪水什么的，那想着怎么孝敬一下爹妈啊，怎么给孩子补充点营养，都是这人之常情，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但在这里边呢，就得注意一些问题了啊。如果说呢，确实是身体存在着这样那样虚损的 症状，或者说呢确实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导致出现了这种虚损的症候群，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能会考虑用一些药物呢来调节，但是这里边的药物呢咱们也要根据身体的实际情况来选择，这是对老年人啊，比方说有一些老年朋友经常觉得口干乏力，然后呢这个又有点容易上火啊，心烦呀，多梦啊，然后呢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身上还稍微有点出汗，像这种情况我们一听就发现了这里边可能有气阴不足的问题，而且有点化热的倾向，就身体逐渐在变热，那么人参显然不合适了， 对， 因为人参 越来越热嘛， 性质是偏温的，那么西洋参合适不合适呢有可能会合适一些，因为西洋参呢传统认为它的性质是偏凉的，气阴双补当中呢有这个在补阴的这个方面呢又有些增强，所以呢一个呢就是我以这个西洋参为例哈不是说让大家都去吃西洋参啊，也有很多人不适合吃西洋参的，那么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也第一个要分清楚您的体质啊是个什么情况，第二个呢咱们为了稳妥起见对吧，为了用美好的愿望最后真的能达到一个良好的结果，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尽量选择那些药食同用的性质比较平和的，比方说你像山药啊，莲子肉啊，像桂圆呀像这些，那么这些属于药食同用的，那么对于人体的补益作用呢是它一个方面，那么作为食物的这种天然属性呢也是它的一个方面，用起来一般来说就平和的多，那我刚才给大家提到的您像这个山药莲子它的性质呢比较平和比较居中，也不寒也不热，主要是一个健脾燥湿的一个功效，山药呢作用呢更丰富一些有一定的这个健脾呀益肺呀补肾的这种作用，而且是气阴双补的，现代研究发现呢它有一定的调节血糖血脂的功能，所以呢对于一般的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那么一日三餐当中呢您适当的偶尔这个搭配着一些山药，用您喜欢的这个烹调的方法来吃，那么呢对身体健康呢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有益， 尤其适合这个季节，刚才说了养肺嘛， 对、 我们说现在比如空气不好的时候大家都想格外的关照一下自己的肺， 对， 所以吃点 山 药，山 药有一定的健脾益肺化痰的作用， 嗯， 那么莲子呢本身有一定燥湿的作用，有的朋友肠胃不太好，到冬天的时候呢可能这种情况更突出了，肚子稍微受点凉就容易腹泻，那么有的朋友呢就属于这个脾虚湿盛的问题了，那么这时候呢熬一点莲子粥是挺有好处的，咱们说了两种，这两种是性质平和的， 这老人孩子都 是老人孩子可能都比较适合，如果您比较容易上火那也有东西可以选，比如说百合，百合呢它也是一个补阴的药啊，能够养阴，能够生津，能够清火，主要是清肺火和心火啊，你看这雾霾天挺重的，有的朋友老觉得嗓子不太清理啊，老觉得好像有痰卡着一样，那么呢嘴也干，鼻子也干，眼睛也干，那么这种情况呢你看又有这个肺脏有这种痰湿瘀滞的这种情况，又有呢这个阴分受伤表现出来的干燥的这种状态，那么用点百合相对来说呢可能更适合一些，这也是药食同用的嘛，对不对， 这百合比如咱可以泡水或者是做菜 炒菜做汤 都 可以银耳木耳呢也有中医传统食疗也认为有这样的功效，无论是银耳木耳这它都有一定清肺的作用，而且这个木耳呢它是一个高铁的食品，咱们中国人的膳食这个铁维生素 A 等等这些这个营养素呢相对来说呢比较缺乏，那么这个木耳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铁的食物，因为含铁多的食物很多人不接受，比方说动物血动物肝脏这里边含铁倒是多，很多人不爱吃，那么像木耳芝麻酱这些含铁比较多，瘦肉相对来说也多一点我可没提大枣 这我刚想问大枣， 女性 最喜欢大枣，一天三颗枣 这个枣确实营养丰富，而且鲜枣里边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的高，比那些咱们传统认为的高的什么柠檬那些都要高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枣呢从中医的药物学的这种功效上来讲呢它有一定的健脾生津养血的作用，但是您真正要出现贫血了，尤其是缺铁性的贫血，那么单独吃这个枣 不管用 它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铁元素的补充，铁是造血的原料您这个铁匮乏了，就好比是比方一个建筑工地对吧，工人都在呢但是没有砖，咱们这房子怎么也盖不起来对不对，所以人体咱们吃了很多枣这个整个的这个机能在逐渐在恢复，但是原料如果您很吝啬就是不给您自己身体补，那么这个 血色那个血红蛋白的这个生长啊，恐怕呢还是遥遥无期的。 所以原料哪里找？木耳、银耳这些都可以。 银耳呢含铁不多， 木 耳含铁比较 多。 如果您真的已经缺铁了，那我倒建议您啊，可以用一点营养补充剂了啊，用点这个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这种补充剂啊，可以帮忙。所以呢，在这里边大家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啊，这个银耳、木耳啊，在这个季节呢也是一个啊。相对来说呢比较适宜的啊一个食品。 嗯， 那么如果说您身体刚才咱们讲了有点偏热了，咱们可以用点百合。如果您身体偏寒呢，它就是怕冷呢，对吧？咱们可以用点什么呢？刚才提到的枣可以用，因为它性质偏温。还有一个呢就是桂圆肉。 嗯， 桂圆肉的性质比较温，一般人呢吃完了以后可能还有点上火，但是偏就有一部分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血虚而且还有寒。身体呢这个比方说眼睛觉得干涩，然后视物呢有点昏花，头发呢爱掉，皮肤呢又干， 手脚冰凉 然后老是特别怕冷，像这种情况的话呢，这个桂圆肉呢相对来说可能就比较适合这种状态了。 嗯， 那么一次呢别吃太多啊，两三颗我觉得足以啊，细水长流嘛，来作为一个辅助的一个调节。所以您看刚才我给大家啊简单的介绍了几种，不是推荐啊，只是介绍，只是把知识介绍给您。 嗯 啊，那么有这个比较平和的，像这山药莲子，有偏凉一点的像这百合，偏热一点的呢像这个桂圆肉，那咱们呢可以这个根据自己情况选择了。那有聪明的听众可能就问了，那我既不偏凉也不偏热，您刚才介绍凉的也有热的也有，我把它们煮一起行不行啊？ 行不行，这中庸一下。 哎，可以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中一些缺陷呢可以互补。 嗯， 但是啊，咱们说了这些食疗的方法也好啊，这些生活当中一些小窍门也好啊，咱们不能把它呀代替正常的膳食，不能把它作为咱们平常日常膳食的一个全部。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又会犯我最开始给大家讲那个错误了，是不是？咱们不用天天吃大白菜了，您天天吃这木耳，这不也是一种变相的这个饮食结构单一吗？营养也会失衡的， 饮食要多样化啊，这是我们重点去下功夫的。然后其他的怎么补，那是辅助的手段。 哎， 刚才说了那些哈，在生活当中还有一种最常见的枸杞， 这 个我们忘了说了，煲个汤了，冬天是吧？泡个水了。这 枸杞呢，它是一种茄科植物啊，跟咱们这个平常说的茄呀什么啊，它是有亲缘关系的。那么这个茄科植物枸杞呢，从中医的这个药理作用上来讲呢，它主要的功效呢是一个补肝啊益肾的这样一个功效。那么可以柔肝呀、养血呀，也有一定的这个补肾填精的这样的作用。 嗯， 那么性质呢微微偏温一点儿，所以呢，如果说特别容易上火的朋友，那一次呢可能就不适合吃的太多。但是作为一个一般的膳食小姐，比如说您家就炖了只鸡啊，就愿意割上一小把枸杞，我觉得一般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嗯， 但是我亲眼见过有的朋友啊，挺大的一个水杯子。啊，挺大水杯子，瘦高的那种啊， 嗯， 三分之二红红的，都 是 放着枸杞， 码的是吧？ 每次倒上了一点水续，然后刚喝两口又得接着续了，那个有点操之过急了啊。 嗯， 这样的话呢，如果您体质偏寒，确实有这个肝肾不足的问题，那么这样用呢，也许可以啊。但是多数对于大多数体质平和的人，或者说一部分啊容易上火的朋友，那么您要是这么用的话，恐怕就不是这个锦上添花的事儿了， 嗯， 可能有点火上浇油了。 是，我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请刘钊再来解释一下。 嗯， 因为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哈，包括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就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去检查查不出什么病，但就是感觉有点这种身体不舒服、亚健康的状态。 嗯， 那大家会想，哎，我冬天有时间了，我去开点药汤子喝，我明年一年我这说不定给打个好基础。 嗯， 这种想法或者这种做法，你觉得有问题吗？ 哎，这个药呢分力量大的、力量小的，对吧？作用强的、作用弱的，副作用大的、副作用小的。所以呢，这个问题呢也得根据具体情况来看。但是我给大家先提个醒啊，有时候身体不舒服呀，您别自己着急给自己扣一亚健康的帽子。 嗯， 也许您真的是有什么疾病，只不过没发现了。如果您确实感觉到这种不舒服的状态是持续存在，您注意啊，比方说疲乏感觉，经过休息能缓解，就是因为老加班，单位不放假，我放假休息睡几天，疲乏感明显缓解，那么看起来可能没什么大问题。但如果您的疲乏感始终不缓解，或者说比方说就经常腹泻，或者严重的持续的睡眠障碍，这个呢恐怕就不是亚健康了，可能就是个疾病了。 嗯， 我建议您第一咱们彻查，第二呢如果说 说确实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我就想用点药物来改变自己身体的这种情况，可以，这是咱们中医的长项。但是呢，也别执迷某一个药方，吃的时间太久啊，要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呢，具体的来调整。尤其啊，要提醒大家，咱们别今天报纸上、明天电视上、后天什么地方， 就这儿学一招， 哎、 那儿 学一招，然后弄了个什么小药方以身试药。这个呢，可不是咱们现代有科学知识人的明智之举。 哎，刘钊给大家做了很多很多的贴心提示哈。我们说人体是一个综合的，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那这个冬季进补的话题，就像一开始刘钊说的，也得辩证的来补哈。因为现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确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了。那今天我们节目时间有限，非常感谢刘钊啊，在短短的时间内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有益的知识。怎么补？我希望大家心里哈都应该有个谱。谢谢刘钊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 好，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内容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